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威武坚定，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今天是11假期的第四天，北京时间14:02，我在这里，在北京又广播的直播间问候你，我是古月。在今天的古典流行中，我想我要为你带来一组进行曲。我觉得嘛，国庆假期听什么样的音乐比较有劲儿？不论是今天是晴朗还是阴云密布，此时现在窗外已经下起了一点点小雨，所以让我们听到进行曲，我觉得也很符合这个假期的感觉。一开始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是有名的进行曲《威风堂堂》的第四首。 流行。进行曲最早出现在古希腊悲剧当中，它原来是舞曲的一种，都用于群众出场退场的时候，在17世纪开始呢，渐渐传入到了音乐艺术的领域。而最早其实进行曲呢，则是军队当中用来统一行进步伐的一致要求。在今天的古典流行中，我为你带来的是一组进行曲的名曲，也欢迎你和我互动交流，来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乐友会，来说说你是如何度过11假期的。这里我们听到的是瓦格纳的歌剧《唐豪瑟》第二幕当中伟大的进行曲。 我们听到的那首陶和颂当中的大进行曲，是在1845年瓦格纳的歌剧陶豪瑟在德累斯顿的首演，由瓦格纳本人当时自己指挥。而说到进行曲，一般来说我们都有一种感觉，就是不可战胜和勇往直前的这种力量。那有人说进行曲最不可缺少的是什么？是小军鼓吗？不完全是，其实很多作品都不见得有小军鼓，尤其是在艺术当中的，比方说我们现在听到的胡桃夹子当中的小进行曲。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夹子因为选自一个童话故事，所以呢在中间呢进入到了糖果王国当中，所以呢一开始我们听到这首小进行曲也是孩子们来演奏出来的，相比之下就很有趣了。刚才我说了，在古典与流行中，大家呢可以互动交流，因为此时正在直播。说说你是怎么样度过假期的？我看到啊，在海边的安卓，这是哪条？我找一下。说到看着窗外的细雨蒙蒙的大海，脑子里不断描绘着海的轮廓、海的颜色。要离开了，心中还真的有些许的惆怅和落寞。是因为这阴雨连绵的天气吗？那我知道安卓是在大连，此刻北京今天也是阴雨连绵，连续几天都是阴天下雨了，所以大家的假期在哪儿度过？来聆听古典流行的话，可以不受任何的时间地点的限制，随时在音乐中遨游。很多朋友也说如何加入音友会，那就是搜索北京，搜索你的微信号，微信号记住是 FM974 FM974。 哎，找到乐会，找到我会拉大家入群，因为呢在接下来的几天当中，北京国际音乐节即将开启了。而在今年的北京国际音乐节当中，北京音乐广播呢从2019年与北京国际音乐节合作联合推出了5间音乐会。那今年的5间音乐会呢会有5场，分别的时间是10月10号的非五月时光，那是什么时候呢？是傍晚的5点到6点，10月10号。10月14号、15号、16号、17号，这四天呢分别是在下午的1点到2点举行5间音乐会。现场呢会有不同的艺术家来演出。同时呢音乐会当中呢其实已经开启了报名提示，是公益音乐会，大家呢可以免费报名，名额有70人的名额，大家可以来感受第一场5间音乐会，10月10号。在校园里，在路上，无论何时何地，打开 radio， 戴上耳机，我们来了，我们来了。 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五场午间音乐会，10月10号17点到18点，14号到17号13点到14点，从古典到现代，从自然到生活，北京国际音乐节联合北京音乐广播音视频直播，欢迎关注。 在直播的古典流行，刚才大家也听到了午间音乐会的片花，举行的时间是10月10号、14号、15号、16号、17号。那欢迎大家呢，此时呢，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你找到那天的推送，那会找到阅读原文，会有报名表，欢迎大家参加。可能会想，哎，进行曲中间还有如此的抒情和柔和的片段吗？这首也是很有名的进行曲，是舒伯特的三首军队进行曲，作品是第733号。这首作品啊，其实是舒伯特写的钢琴四手联弹行进巡视的钢琴曲，那在这里呢，当然改编成了乐队很有名的版本。这里我们听到的是中段。 很有意思的开场，有一点怪诞的感觉，也是有一点现代的感觉。这里呢，我们听到的也是进行曲，你觉得跟它其他的不一样是不是？这首呢叫做，选自普罗科菲耶夫的四幕歌剧《三局爱》，也叫《三局之恋》。那这首作品呢是普罗科菲耶夫后来呢发展成了意大利喜剧的风格，并改编成了其他作品。那这首呢就是《三局爱》当中的一首进行曲。这首绝对被改编了，《土耳其进行曲》。其实很多学琴的朋友，或者说小朋友，都弹过这首作品。在这里呢，我们听到的也有不同的感受。你听到的是管风琴的版本。管风琴最庞大的乐器，也是有着天庭震撼的感觉。在现代有很多电影当中的进行曲，在上半时的最后为你带来这一首《星球大战》。 古典流星正在直播，14:29，接下来广告时间，一会儿见。 我是一名调香师，我爱北京。在我心中，北京是一款混合了檀香、花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有内涵，有温度，余音绕梁，韵味悠长。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在办公室，在校园里，在路上，无论何时何地。打开 radio， 戴上耳机， 戴上耳机， 我们来了，我们来了。 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5场5间音乐会，10月10号17:00-18:00，14号-17号13:00-14:00，从古典到现代，从自然到生活。北京国际音乐节联合北京音乐广播音视频直播，欢迎关注。 没听够吧，继续把这首《听球大战》完整听完。还要说一下，是的，我们来了，5间音乐会来了，北京国际音乐节来了。北京国际音乐节在今年的举行时间是10月9号-10月24号，其中继续和北京音乐广播合作5场5间音乐会，从10月10号、10月14号、15号、16号，分别会有精彩的音乐家和大家相逢，包括吉他演奏家杨雪飞、单簧管演奏家王涛，还有很多大家知道的音乐家们。报名表正在展开，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观众微信，官方微信，找到5间音乐会的这一条，是在9月30号，然后点击阅读原文就会有报名表。同时呢，在北京音乐广播我们的乐会当中，古典流行的乐会也会有报名表发放，公益音乐会等你一起来分享。 球大战》也是当代的经典的进行曲，作曲者是约翰·威廉姆斯。电影当中的骑士进行曲也是和今天的这些过去的经典有着关系，顺着脉络一起生长。而在接下来呢，也继续为你带来进行曲当中的经典，因为我觉得国庆假期我们来听听这些好像是一直勇往直前的这些进行曲，当然有不同的风格。这一首是著名的《爱达凯旋进行曲》。 成上半时段的威风堂堂，但是不是最著名的第一首，因为第一首我们听到的太多了，然后还有不同的，比方说土耳其进行曲、星球大战、阿依达凯旋进行曲，到我们现在听到的西贝柳斯的卡雷利亚组曲当中的进行曲。这一首跟其他几首进行曲不同，仿佛这里面有着日升日落那绿色的风景，作曲者是西贝柳斯。 Thank you. 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在今天为你带来的是进行曲。在这些进行曲当中，有过去的经典，有今天的经典，有歌曲当中的选曲，有组曲当中的选曲。而这首呢，则是写的很有名的进行曲阿尔加创作的一首，叫做《帝国进行曲》，并不是《星球大战》里的那一首《帝国进行曲》，而是大名鼎鼎的阿尔加，刚才也说了，创作威风堂堂的这位作曲家，他所创作的进行曲。没有带来帝国进行曲，是因为我觉得这首进行曲不适合在今天呀，因为那首有点邪气，不如来一些正能量的进行曲嘛。所以在今天这个时间，倒数的第二首作品为你带来的是印第安纳琼斯进行曲，依然是约翰威廉姆斯的作品。没有再比这首进行曲更加有名的了吧？这里是古典也流行，北京时间14:51。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当然要播一首最有名的进行曲，也是在结尾要播出的进行曲——拉德斯基进行曲。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今天的古典流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古典流行在11:00也是依然直播，也谢谢大家的陪伴。欢迎关注北京乐广播，也关注接下来的北京乐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同时关注在近期举行的5天音乐会，10月10号、10月14号到17号，在办公室，在校园里，在路上，无论何时何地。